这个主席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很有兴趣。我觉得古琴呢，那个古琴音乐本身还是音乐，它的主体应该还是音乐本身。这个音乐本身，我们如何来研究音琴音乐的本身，它的本体？但是这个课题呢，可能是个活络吧。我觉得整个今后的话，我相信今后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学界可能会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这个研究。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在这儿讲的这一些，仅仅是我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极其初步的想法，也可以说一些很不成熟的语言啊，而且呢，也不见得是全面的论述，而是根据我所接触到的目前来说啊一些主要方面，给大家就说提个题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兴趣，那么就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开源。所以我的这个题目的话呢，原来是现在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琴乐的传统音乐形态范围，实际上呢也可以说是如何认识中国琴乐的传统音乐形态。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啊。现在我们讲古琴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大家都谈的是传统的琴曲，但是未必受谈的这个传统这个琴曲是符合中国琴它原有的应该的音乐形态啊，就是在这个近百年以来，包括是这个我的老师像吴景瑞先生、张武先生他们这一代，对于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是模糊的啊。所以这个模糊，而且这种模糊也不仅仅是从他们上一代开始，甚至于在整个清代啊，也还有存在模糊的地方。当然，就说是哪一部分说没有模糊呢？那还就说是在整个情节当中，中间有少数的佼佼者，比如说从清代，我觉得中国近代古琴啊，这个缘起古琴的历史很长，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啊。今天所那个继承的这个琴乐，就是我们上一代所继承的这个琴乐，主要是啊从大梵阁开始啊，就是从虞山派的大梵阁，一直到清代初年的竹斋啊，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脉络，流传到上一代的扎夫斯基也好、本平湖也好、吴景瑞他们这一代。所以呢，到了今天啊，经过古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啊，很孤单啊。那时候我在五十年代在北京学琴的时候，全北京只有我一个年轻人。所以那时候扎夫斯基对我这个年轻人是特别的觉得要提携，觉得他为了表示古琴后继有人。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古琴研究会发起人，你看这名单里头有毕人，你认得毕人没有学几天古琴啊，而且呢把我写进去，我还不知道此。事后扎夫斯基就认为你就中央院校出版的纪念集，我看了一篇，怎么这就有我的名字？那是扎夫斯基给写的，跟我无关啊。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古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演出，那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场啊，那个演奏的曲目是团奏，演奏者是我跟普学泰两个人弹，扎夫斯基吹箫，还有周希文是弹筝， 还有一个人是拉二胡，我们来打齐奏谱完奏。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典型的古琴为振谱。当时这个古琴报的名字不是谱，名字叫和平颂。因为这个和平颂啊，题目一改，谱完奏就是和尚，因为你这谱的琴在这里，是不是？但是谱完奏这个曲子是平和的、安详，这个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啊。说明呢，扎夫斯基的提议，扎夫斯基说改了和平颂，改了和平颂以后，这个都很重视，所以到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的音乐会。就由北京古琴研究会演出和平颂，因为那场演出的话呢，就是也有鄙人，那时候鄙人刚学会谱完奏，很简单。而且我不瞒大家说，一共是两张琴，一张琴是有画筒的，一张琴没画筒。那个没话筒的琴就是鄙人的琴，终于通过这个事情就理大出来，对吧？那个年代的话，还是很，但今天不是，是吧？今天是这个，自从古琴生意成功，有音乐研究所，啊，包括各位韩老师也是当初的这个文化人之一，是吧？古琴要是报申请联合国，联合国批准了。所以后来的古琴，今天的古琴，这个局面就跟当时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就今天，韩老师刚才也很惊奇，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那么多，是不是？我也知道，好多人都是从不远千里而来，啊，是吧？所以那个，所以这个说明当前大家都对古琴很关心。那么话题要说回来，话题今天我讲。中国古琴这个传统音乐形态呢，就是主要是从因为这个音乐形态本身，它应当是包括了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呢是它的具体结构，另外呢具体结构本身呢包括它的音阶啊，包括它的那个宫调体系啊、调性调式的体系啊，还有另外包括它的旋律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节奏啊。这样的一些方面，所以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听到这些方面。但这些方面如果要详细讲起来的话，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钟头的时间，所以呢，我只能是就说说一些我要说一些。那么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琴乐的传统音乐形态有两个出发点，也就是有两个依据。一个依据就是中国历代的琴的老谱是很珍贵的，老谱保持了各个时代的各个代表型琴家的它的历史，这是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出发点就是我们上一代琴家的吴景睿、扎夫斯基、张子倩等等一批人，他们的一些代表性的乐曲，这个应该是经典，他们的文本是我们的研究。然后呢，再谈到今日，所以，因此呢，要研究到这个古琴的音乐形态，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因为它这个东西呢，要研究古琴的音乐形态，你离不开古琴的。这个古琴的谱子呢，就是跟我的看法可能不一定对啊，经过跟大家商量，我记得古琴这个它的就是有几个 是很基本的，它跟一般的概念的音高不一样。它五琴谱的特点就是它是技法啊，就告诉你右手是哪个手，到左手是哪个手，做什么动作。这个谱子你，我觉得你要充分的看到它的优点，就是说呢，它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的一个录像机，它把几百年以前的古琴的这个人的演奏手是怎么动的，都记录下来。反之，如果说他当时没有记录这些动作，仅仅是记录了音高，那很坦白来说，你今天的人要想把这个音高在古琴上重新演奏出来，有点不可能，而且演奏出来也不会好。所以呢，古琴的这个谱啊，这个价值，重要价值，这是首要的，就像录像机一样。今天你们要说古琴哪个摄像机到这里来，照你的右手，照你的左手，是不是？那不就叫主要动吗？这是关键，很关键。所以因此呢，就是上次呢，过去的上次啊，成功那天你再说说，成功这个词，发出一场，就说古琴它的这个声音的强弱，真的。音色的变化，它是靠指法来体现的啊。比如说是一个抹，跟一个挑，跟一个勾，跟一个踢，它出来的音响效果是抹有抹的音色啊。从古琴四谱的角度来说，一个弱声，一个假声，一个弱声，一个假声。但是呢，抹是指是弱声。跟中指勾，它也是弱声，但这种弱声音色是不一样的。磨的特点就是手是这样子磨，出来很漂亮。那这样子是一个音量效果。勾不是，勾是要勾出来声音很厚重，啊，挑的声音就是比较清脆。踢呢，踢的声音是很轻盈的。所以踢的声音跟挑的声音音色一样，啊，与这个例子说明，就说古琴的这个指法，在一个谱子中间，古一首曲子，它只要是个经典名曲，只要它是一个经典的版本，比如说像《聊斋》也好，那个怎么样，它的指法是有严格规定的，它反映了古人对音色的选择。它整个这首乐曲的音色的布局，完全是靠不同的指法等等联系的啊。所以呢，我也可以说，由于指法的改变，对一首曲子的那个表现影响是很大。当然是就是在琴曲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琴家在同样一首曲子。因此呢，它也有一个不同的进行，不同的成就。这个呢，咱们都无可厚非，这反映了某个演奏家的特点，演奏方面，它有它的特点。那么，但是呢，我回归的是它的原始。如果要追求这首曲子，当然不是古人要追求这个意思，那你就能知道我的错，你只能是根据。基本上不说只能，基本上要按照那规则啊。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啊。我先谈一个原来的，再谈一个别的组，你们可以看啊看。因为在异国人中间有很典型的这个乐句，这个乐句是他的一个。乐曲全曲旋律发展的一个核心啊，它这个核心就是要它要表现自己情感的这个激动跟提升，它往往是开始的时候它是采用一个移位的一个说法，先出现一次，后来一高一次啊，来一个上行的一个魔镜啊， 你看，哎，当当当当你啊，这个就当初吴杰瑞教我这首曲的时候，这个包括翁光明在讲的，当当当三个收，同音重复啊，这个同音重复要处理成功三个力度，三种形式啊。所以刚才呢，原谱上一个模，一个挑，再有。最后一个第一个模它是比较中等的音量啊，第二个挑是一个很柔美的比较轻弱的一个音量，最后一个模要比较重啊，模挑模。如果说现在你有的演奏就说改成公式挑挑挑啊，比如说改三个调，刚才是，所以呢，你通过这个就知道了。如果你要力求追求这首曲的原来的作曲家的，那么你最好还是通过。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鄙人在内啊，包括我的老师。也不见你处处做事，事物还是要发展啊。那么你有些地方呢，你一定要改，要改，不说是绝对不改啊。但是你要改变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改变。像刚才讲，就是原谱的这个很精美的部分，就不能改啊。这原曲是刚才那个。实际上，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形式的话，就是说它的历史是啊，从汉代的大曲《相和大曲》开始，夜乱啊，夜是它的引起，主体不是它的曲，结束是它的乱啊，就是曲啊这样。 到唐代大学，一直到后来，所以这种三段体的这个三部分之中，这种比较大是它比较，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那么实际上，中国的情绪呢，你要分析具体，不同的情绪它有不同的结构。比如说像《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它基本上是三段，啊，这种三段它变奏曲式，就是说三段它基本上是重复的，啊，但是它这种重复它又不是原样的，啊，这个《阳关三叠》这种变化呢，它大部分都不是，基本上都采用镶嵌式。就第二部分到第三部分，那个乐句跟那个乐句之间嵌进去一部分新的材料，啊，因此呢，除了这个新材料之外，这个后头的头脑跟后头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那在历史中国历史上呢，这种镶嵌式的这个东西叫货郎儿，啊，这种乐种，货郎儿头、货郎儿尾中间镶嵌一些。它可以是一个牌子，也可以是几个牌子，镶嵌进去东西是比较自由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达呀、传令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曲式。所以在实际上，这各种曲式在古琴里头都有。但是问题你是如何分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在分析一古人的时候，按照杨荫流先生口头上曾经说过的。他就是说，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用多五基呀什么的，等那些都不熟。他说中国音乐一个作品好像是一篇文章，那一篇文章它分成中几个段，每个段又分成中若干的句，啊，它是因为中国音乐的这个乐曲的体系呢，那往往是从当初这个小的都是民歌，都是声乐的。说他受到了歌词的制约是很大的。你特别要你看研究广陵散的那种一个每个乐段的这种句式结构，它都是短句式。这种短句式呢，跟早期的那本那个歌曲呢，它是对于几句同名歌词的完全是。到了宋以后，变成长短句以后，这个乐句的这个形式就改变了，它不是七言了，啊，它是开始。乐曲这个唱的，它在这，它有那个减缩啊、扩充啊，还有摊破啊、减字的，摊破减字，这都是说文学上的。虽然是歌词增加了，或者是歌词减少了，歌词增加跟歌词减少，自然要引起旋律上的扩充，所以呢，这个我只能说具体的问题呢，只能是大概的。所以那个一古人的详细的一个对照，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文章，他附了一个分析，我用五线谱式的方式，就是第一段乐句过来，它的结构形式，开头有一个头，中间有一个身子是它的这个主体，还有一个尾巴，它往往是这个头，比如说一共是三段吧。三个部分，这个头第一跟第二是一样，完全一样。身子呢，它两个前后一样，也大致都是一样，不都是一个音，凡是对的，一个音像总谱似的，一个对的，一个的。这个方法也是跟杨荫流学的，杨荫流很喜欢搞这个，就把一个曲牌，这么对着，这么啊，这个尾部呢，是完全百分之百。就所谓这种形式，所谓的结尾是叫做合尾，采用合尾的形式。所以这个三个部分的话呢，咱们今天就省点工序，往这个方向，啊，我就这么说说这个曲子，大家都要去有兴趣的去钻研古琴曲的曲式，啊，结构如何来分析，比较准确的分析。啊，我这么一比较呢，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对音乐了解，这个了解对你来说是帮助，你在学习上面方便。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悬念呢，五禽子这个悬念呢，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处理它是跟西方音乐，西方音乐比如说这台音乐哪个音或者确定钢琴就是有和声，和声就是哆，我们说哆趴下的，但是每个音都是哆，就是哆来就是来就是音乐。那么中国的琴曲呢，它的旋律的框架它的不在西方音乐，为什么你这个音准就是准，不准就是那绝对不能好。但是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这个部分在中国古代的术语来说这叫声，声成文，音之外声跟这个对吧，它有韵，它有韵。这个中国开始有韵这个历史很久，大概是应该是从魏晋到魏晋到了唐代基本上已经确立，所以那个薛逸剑的这个琴论就谈到声韵歌有属主，声跟韵在琴曲当中大多都有一个功能，还都要起作用，所以它主导的。所以呢，这个韵是什么东西呢？一般都是这个琴曲跟有韵，这个韵呢，就是在古琴当中就是吟挠撞跳。小进和小退，我记得你们上学音乐课里面，心里的东西都有，真的，中国音乐史上啊，他那个文章写得很好。不过呢，我觉得他那个文章稍微悲观一点，悲观一点什么意思呢？他分析了这个老一辈的张子谦呐、王中林这些人，他们的演奏都是有韵的，就是音牢的人都很多。他发现一个问题，到了我们现代了，很多著名的琴家这个韵是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啊。他就说，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个问题一去不复返。我呢，我的看法比他乐观。我说呢，不能那么悲观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吟唱创作的细微的这些东西啊，不是说。还是有会就错，是不是？这部分东西，现在就是面临的，就是经验说来说，对地理古琴传承，就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这种东西如何进行准确的来进行？这个问题如何准确传授的问题，实质上牵涉到他这首乐曲的艺术表现形态，涉及到他的这个艺术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古琴如何正确传承，就是也是说到什么是古琴的一个正确的音乐形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吟挠的问题呢，当然是过去的话，杨树白就写过，杨树伯的琴就是木质的，他那个时代的话，就是很多人废吟挠而不用。杨树伯说，但是杨树伯呢，他是从了广陵派的这个老师叫王彦中。来学了，王明珠应该是广陵派的啊，这个所以他从他那学了吟挠，他很重视。就杨树伯的琴书中书你可以看出来，一个谱子以后挠几下子，七下呢，八下呢，九下呢，很重视，这是他的优点。另外一个缺点是这个挠不能那么慢，就是几下，不能用那么几下。挠呢，是不是吟挠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有时间的限制？有时间的限制。那这种时间的限制，你挠几下，完全是要看乐曲的。啊，乐曲结构它的需要你停留多长时间？停留多长时间？所以这个。就是吟挠撞奏，比如说我举例说，像这个，说吟挠撞奏这个东西呢，从进行这个分析来看，就是有两种类型， 放在另外就是国家说的这个银牢庄作现在最早的这个历史，就是说现在目前留存下来在古城当中最早的一首乐曲，有银牢的乐曲是《街市调幽兰》啊，就从《街市调幽兰》这首曲子可以说明从六朝到武则天这样一段时代里头，琴曲已经存在银牢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街市调幽兰》古今亭版联好像有这样的，他们有研究，那日本的一个学者写的，他根据中间的一个年谱啊，看到那个下面一个年是千秋万万年啊，所以他可以断定这个《街市调幽兰》谱子朝鲜年代基本上。因为那个秋明那个人是那个六朝的人啊，或者六朝到唐初啊，初唐到武则天的这个时代，这段里头古琴已经存在。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照我的看法的话，就现在的幽兰这个打鼓这个演奏是跟历史的这个真实可能存在一些距离啊，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关键事实呢，就是说，尤其是那个牢子，牢子这个牢，它是个写法，是一个弧形，指这边是一个虚字，啊，一个犬化，一个虚，需要的是虚字，不是今天的一个柔字，啊，不是今天的柔弱，就这个字呢，当初，管平湖也好，扎夫也好，他们在探讨《街市调幽兰》的打谱这个时候，啊，打谱这个时候是未定论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未定论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就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传统，说还需要，我觉得这个《街市调幽兰》谱还需要重新打谱，这样的话才能反映它的。从历史记载上来看，刚才我说的贞观年间的那个薛一简就说了“声音不用手指”，那么到了晚唐，有个叫陈抗世的，他那个指法里头就说明了多回音牢的，而且特别提出来韵。那个陈抗世韵是什么东西呢？深厚而明，就是一个音弹出来以后，一个本音出来了以后，左手也还在那儿动，动了以后呢，这个余音，所以呢，我说呢，这个余音是什么呢？音，也是小很小很小，正在音跟音上，手数都不能离开音。所以，因此这个银呢，虽然是手要做圆形的动作，大部分是逆时针的，少数是顺时针啊。这个点要极其小，啊，就一厘米还要小，这个就很难做啊。越小动作你越小越难做，越大越好做，它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的过去的历史时代，我往往是银牢不分，银牢不分，因为银很难做，那个小，你不要你。要好练半天才能够怎么会，而且我就算我今天教了你，你拍了我录像，你恢复练，你不见得能会，是不是啊？我的学生们都很注意我的引导啊，直到今天，他有的人学到一点儿，可能说没有，还没有完全学下，所以这个引它是确定的，这个呢是就说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写那个银牢这个文章说，那时候因为要应韩国的一个会议写的，因为韩国他要研究这个韵，就写急急忙忙写的，所以那篇文章呢，是比较粗浅的，不完全的。那么后来这个几年，经过我对这个曲子的这个琢磨，根据文献的历史文献的这个记载的这个看，就是刚才我讲。就是说是这个陈抗世牢他就提出来有三种，他跟后期的这个名称不一样，一般的话 就说法明派的这个来说，赢了有方有才，法明派叫有方有才。方者是什么呢？方者就是你手动的这个那个线是个直线的，直线型的，这是一种，这叫方。圆呢，它是曲线，曲线型，这个它是曲线型，说的意味不同啊。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完全听得特别清楚。所以这个脑呢，它有三种有圆和方，这是两种，一种是圆周型、圆形，一种是方形。那么它另外三种呢，就是陈康士的分类，叫做上脑、下脑、下飞脑。这个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一部分。恢复脑是怎么个脑法呢？恢复脑就是从阴症，脑它有一个法啊，什么事情就是要首先要有法，然后呢再无法。引脑，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手指头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从阴中指开始，然后手离开阴中指，离开阴中点以后，这个佛祖你不要像杨树博士固定那就糟了。吴景略也好，像那些大都是跟他们都是属于，然后呢你最后还得回到最后，我就在听最后定音结束，就是说你手一定要在音准点上停留一些时间，所以你开始的时候是个音准的感觉，然后呢是不准啊，不准的时间的长短呢是根据你的需要，最后你还得回到音准点，所以你虽然是中间有点不准，听众就忽略了，给你的感觉还是准的感觉。如果你最后不回来，那就是你这个评价属于低劣，那就是他这个不准的音了，他就弹不准的音。那么在那些历史的老罗的音里头呢，有没有不准的音？有，有的演奏家年事已高，什么等等，手发抖，这个不准光的原因，但是你不能去医院。是不是变化，这个不能含糊。所以呢这个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那么状同样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脑它有方有圆，另外一个呢就是状也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直线型，这大家都会的，直线型的状态，这样啊，第一啊，你一，而不是，所以呢，像这个秋风是这首曲子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有好多都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呢到这个标霸就能你说明一个活，但是实际上这个原谱啊，这个状态是真的比生命 就这么一个音，好吧？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肺腑，有静腑。这个肺腑静腑到底有什么？我刚才回来，刚才说的是状，刚才状是直线性，另外还有一个曲线，曲线性叫什么名呢？道者软状，它分硬软，硬的它就是直线的，软的就是曲线。你就说，你看这个你敲门的这个道，但是你要进行传统乐曲，这个传统乐曲全非得，如果说是不会，那么你说打出来，而且实际上古琴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琴谱一个节奏，这个节奏的实际上琴谱告诉信息，告诉你我的演奏的信息。当你要有引挠的这个时候，这个音有的是不可能时间实时是很短，不可能实时很短。如果你忽略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发现两个音之间连接，咔咔咔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很流利的一个句，但是你跟原曲的意味就不一样，跟原曲的意味就不一样。所以呢，你所以你要了解古琴当中就是这个方式，就是回答这些确定一点确定这些细节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三句吟法，一个缓吟，在这个乐曲中间有一个缓吟，我给大家演奏缓吟，如果有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又是什么样子啊？可以吗？ 它这个节奏上这个跌宕很漂亮，你在这个音上停留时间足够，而且这个密质量是很重要的原因，在整个音阶结构的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原因，你理解它有之后啊，这个乐曲跌宕起伏就很有味的啊。如果没有了，那就顺序不一样。所以呢，五弦曲当中，说引导这些东西，它告诉你很多的节奏信息。所以你如果把五弦谱认真的去透了，几个人，如果你们有这几个琴家水平都差不多，就说这个要求，就是说你一定是好听的话，就是你两只手，如果你这两只手不行，照样不行啊，你两只手一定要好啊，你自己的耳朵也一定要好，那么这几个人。关系里面，今天他的几人打出的可能打啊，都会差不多，都会差不多。但是有稍有一部分稍有一些差别，那就会相应这个质量就当然都讲相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作用，不是或者是 没有声音了，一点 没有好书，就是杜振， 就这个话筒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这个后置先， 后边听不到， 后面听不到。 所以呢，就这个行。确定于五声跟韵，所以这个声，刚才我讲的声跟韵，你要有一个这么一个结合，同时呢又要注意它的变化。就刚才首先你要有，然后要进入语法，这样的话你才有通过引导它来告诉你。多的东西啊，多的东西。下面我还可以举个一个人的作品，你看看那个跌宕，就是说这个节奏要像猴皮筋一样，猴皮筋这样，你撑这个音撑多长都行，随你的意思，你也可以撑这么长，你也可以撑这么长，都行啊，都行。就这段是跌宕弹，跌宕弹里头这儿有个挠上切六，起再起啊，挠上切六再起，然后呢，你然后。引起发挥，然后呢，这是 的第一个是一个大句子，然后呢第二个大句子是它的重再现啊，它的变化再现。你们开头你看这都是一样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是就是这刚才我讲的这个头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啊，这地方也是个很好。那么在上面那个段落结尾的说，那中指八灰拖勾一啊，上七下八长椅，可以长椅，这个长椅不是长挠，可以说是说长挠。这个长就是当初这个古人这个名字是教我的。那么这个两个挠，吴先生呢就说这两个都是大脑啊，都是大脑。那么这两个大脑呢，但是处理的时候要不一样，就是前面这个脑是灰前啊，是灰前的，这个后面那个一线的那个大脑，这儿叫长，原谱上叫长脑，这个一线的这个大脑叫灰间脑啊，灰间脑。这个灰间脑啊，现在下面来，这个这一张啊，勾五，勾六啊，这个脑大家看见没有？这个脑是属于原始的灰，这叫八灰，八灰，啊，八灰这个脑灰前，灰前，它是柱勾，就是柱勾，就是自然先要往下上，不一定到七，但是呢后面呢要渐小，渐小，渐小，最后要在八灰上。停留足够的时间，八灰上停留足够时间，很快就上到七灰。而且吴景仁说教，就说特别是在七灰的时候，你暗中要有一个小状啊，小状带起，再勾带起，然后呢，所以你像做划伤了以后，你就得要到音准，给人那个音准的感觉，你手才能够离开那个音准。太重啊，这个叫圆形的灰前囊，这个灰前囊呢是这样子的，你看从中指八灰，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地方啊，中指八灰勾一上七搓上七，最后我们说勾二下啊，勾三呢啊，可惜这个听不见，他就是现在音准点的发挥一线的，你要离开音准点声音上哦，过了发挥啊，两个都在不准的地方，然后两个不准之间来回的转转，最后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家是整个这个乐段呢，它是散板的啊。所以这个脑不同形态的脑，它也有类似像说一个吟诵，吟诵口述性的啊，它也需要抒发情感。所以这个脑在这个吟脑这些东西，吟脑撞奏这些细微的东西，有的是表述。有的是表现，这种一层三态这种感觉，所以你听了以后觉得有味儿，比较符合中国的音乐，对吧？啊，你如果说是牛语的说，如果说是没有这样的， 这个从这这地方呢要传了，来实质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旋律线的这个处理上，在你要有一个古琴音乐这个形态本身，就说这个人一定要会弹古琴，而且不光是会弹古琴，你一定要弹得好。我想的，就是说在韩冰理论的领导下，大家呢，音乐学系的学生。特别是古琴理论专业的，他既是一流的古琴演奏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应该培养这样的。你只有这样的人，你才能够真正是靠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刚才我讲的，给到咱们团，你是这个手，对吧？手往后面撑。实际上这个形成不是真的，如果说是直的，这个因为你这种呢，它没有这种撑的，所以物质老先生讲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慢悠悠，这样要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照顾情绪上另外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趋势。当你闲着心进行的时候，古琴音乐就古琴这个乐器，它三样是变化。弹弦乐器的特点，它是个往后来声音都是一个点，但是古琴跟别的乐器不同，古琴除了这个弦之外，它还有线状，线状的就是它就像。这种音叫什么？当你弹完了一个音以后，它继续在琴面上滑动，出来这种虚。它这种虚跟实形成共振对应。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怕，当然有的时候呢，在舞台上，在他行走上舞台上，碰过的，碰过的，就是这些虚音，有的时候往往听不见。听不见的结果呢，比如说右手呢帮一下，帮一下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就变了。这种虚实结构一改变以后呢，这个味道就改变了，音高没有，旋律的音高没有，但是它的这个意味是改变了，音高必须。如果说是吧，你那种表现那种带有一定的，就是说刚才我讲的琴音乐的，比如说像刚才你敲的都是属于但是琴弹的话我还比三人是不是提的，但是在整体当中它能够带有一定的弹性，不是齐步走，一二一，不是这样的。琴家不会这个，以前老一辈的琴家绝对不会一二一，他都是很自由散漫，他习惯于自由散漫。我想快点就快点，我想慢点就慢点。所以是他有这样的。那么在节奏的古琴音乐的这个曲子，刚才我讲的除了这种整体这个中外，在有拍子当中。它有带有一定的延展性，也可以带有一点点的散板，没有拍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叫做一泻千里，很多很多的 他要求你要一起合作，要两岸不断，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也就是像乔文达第四段，在欧罗旺第三段，他也有这样，啊，他说你说谎，就说谎，这个。所以呢，所以回过头来，我就举个一起玩来，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这个里头，就是一个下属，一个下完全是一个下属模型，他要求高手啊，医护人的高手啊，要。就是原谱上它是一个状，但现在演奏的不是状，现在演奏的是一个极状啊，或者是一个挠，是这样的啊。原谱上你看，这是还按照状弹的，现在呢，急一点看，那是实在的呢，从左推往上来，如果是急这上，没意思啊，没错，而且它比较需要。反正简单的就说到这儿啊，反正是这个新开的啊，一些主要方面，这个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注意，我们在学习的现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抓住这个琴艺术的本身啊，要下手。 请主持人。 谢谢大家非常精彩的演讲和这个精湛的提议啊，先生请坐。我们按照会议安排呢，这个现在给我们节约了点时间，但是我们本身就有十五分钟的互动的一些问题，我们再可以做一个讨论。下面看看有哪位想要提问，你先说。 今天听了这个吴先生的讲座非常精彩，非常感谢吴先生。我刚才讲到这个虚实结合的问题，我就是在练习当中我遇到就是有这么一句，就是在普安咒刚开始的那一句特别的长，中间有一段非常长的，这就是这个左手的这个引挠，我就想问一下吴先生，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才让他的声音能够出得来。我感觉好像如果不加点右手的这一个轻调的话，或者一个人的话，好像声音都没有了。然后呢？ 对， 好，谢谢。 刚才我就没有提这个盘坐这个例子，盘坐这个例子呢，实际上尤其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它的引挠呢是挺多的，它的引按照我的版本，我的版本是扎实些比较的，说北京轻会。他这个引挠呢是有方的，开头呢要它是开头是模仿中声跟古声，那个挠啊昂昂昂那个是个回音啊，是回音。当然从九徽到七徽六分，再到七徽，再从七徽到七徽六分再回来，这个中间呢是有点碰撞，有的时候呢要轻轻的用右手呢来帮帮忙，怕别人听不见。但是我们呢是从研究的时候，当然来说呢，希望呢不需要来就帮忙，这是一。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牵涉到情感的啊，包括说情感。 根据乐曲的需要呢，还是根据老师的传承？ 还是我们能够从谱子的谱子里面识别到这种信号，因为根据乐曲需要呢，可能是涉及到每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那根据老师的传承呢，那可能也不一定所有的老师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呢都非常深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灰尘还是灰后还是灰尖在谱上是不含糊的，说法是错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答案呢，基本上是说根据老师的这个传承。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当你选择老师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这样的说。现在当今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现在都要学习那个。室内也好，这个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困难。 那个吴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按照您刚刚讲的这个内容，您基本上是比较推崇要极力的遵从这个原谱当中的这个韵的变化，那么就比如说刚刚这个举的例子，环奏，它有很多这种不太明显的这种走手音，那这个要恢复原状的话，那古人他用的是这个丝弦，那么丝弦里面会出现很多摩擦音，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摩擦音反而是代替了，就是把余音给掩盖了。那么这种摩擦音是否也是在韵的这个范畴之内？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钢弦，还有丝弦，甚至有一些这个复合材料的尼龙弦。那么对于我们学琴人，对于琴弦的选择是怎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银和毛。那么包括现在老师讲的以及各个古谱上的银挠有上百种，什么飞银、游银、荡银、缓银、定银等等，很多种古谱上的解释，甚至古人的解释都不一样。那么就包括这个您跟吴文光老师、李湘云老师是同出一个老师，最后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多样性的这种传承的出现，或者是不同版本的出现，我们学习的人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个问题？谢谢。 刚才就说呢，就说是这些呢，实际上就说古谱上是。刚才就我就举例就说是我主张是根据不一样。那我来说呢，是古谱就是还是参考参考。古谱跟前人老师的一个也还是一个参考，因为你就要做出自己的看。比如我举例子说吧，像《阳关山》第三节。原来的话呢，第三段就在这个唐呢，就是这一句的这个时候，原来啊，都那种从啊从是吧？现在就说弓弦也不能改了，为什么？就把这一句呢，出现了一个清楚。我变成这样的了，那哆哆拉嗦发嗦拉嗦啊，可能就是新九为弓啊，就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音调也好，一些短暂的这样的进行一下色彩上的变化啊，这个都是还是可以拿出来学，就这样就是更丰富了啊，正像五九六八那个那个一古人结尾的时候。两个原来是同样的词，他把第二先出现一点拿起，这个现在这些修改改动是可以的，但你改动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不可能完全说是改变四五年都是两百。我什么三年前对放在我房前那个。我的理解，丝弦这个银挠做这个柔弦，过去是老先生们演奏，是出现了造诣，刷刷刷。 但是我理解过去应应该是阅读，因此呢我做了一些技术上的，我可以不瞒你大家说，我出版的那张碟，台湾出的那个三分之一的碟得了台湾的24届金曲奖，对，得的是最佳传统音乐诠释，我是用了一把明朝琴，用丝弦演奏，窍门是什么窍门，这个是之前买来的比较，当然活动呢还能恢复思想，买来了以后用鸡蛋清泡一下，泡一下茶或者它弄干了，弄干了以后在使用之前拿块布擦的凡是真的磨到光溜，完了后呢你在演奏的时候你手指头上会磨上凡是磷，抹上凡士林以后，你们快试试，你们再回去说。抹上凡士林以后，出来的就是肉，知道吗？所以说我的理解根据我的实践，你们可以听那张录音，能够找到啊。他是录的很好的窍门，就是录的时候是按照数谱，最后出版的时候把它还原成功模拟性。 他 有这么大的 前 面 拿什么 不好他说的是特别柔和，特别保存，不加混响，他就模拟性，这样就出来。我的，所以我的理解，要真正的古琴有味儿，还得用丝弦。丝弦的特点是，它虽然是柔性的，但是它要有刚性，它要有金属声，金属声。中国人也是在。从古老说，上古三代是边中边庆的声音，而且中国人造成工具最崇高的声音的，所以呢，古琴要保留这种声音，就它要有坚持声，坚持声做出来声音很厚重，跟边中边庆的声音一样。那如果你拿平底来测的话，它的范围内就很大，比如说它的琴体的声音啊，上丝弦的琴。要想有音响效果好，琴体的好坏是第一位，第二位的才是弦。如果你当很破烂的琴上的丝弦，劝你还是弹钢琴。 我问个外行话，如果是张很好的琴，你涂了凡士林以后，这个琴会不会损伤？ 没关系，像我这个上，我上次那个做的已经是500年的，甚至于上千年的，照涂凡士林。当然是个人的，国家不管管我的个人。 看看大家还有问题吗？好， 吴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精彩的讲演。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今天这个主题是古琴的音乐形态研究。那么我想请吴老师给我们现在年轻学者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研究古琴音乐形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底线是不可以触碰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21世纪这个跨文化的这种中西音乐中，这种研究中，对这个古琴的音乐形态，我们确实要特别关注一些什么东西？谢谢。 那个，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也正是我今天演讲的时候希望，我希望很多年轻人。能够投入到这方面来，我想韩主任也都在，韩主任的愿望是不是？这个又希望大家都在，我想没什么，人人都可以研究，啊，但是你在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前人的研究，这是个。然后呢，你再分析。实际上，我跟你说，实际上在吴老师也好，吴建乐老师也好，他们有时候在确定原因，他们忘是确定原因，他们不懂这个概念，它是模糊。因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什么确定原因跟不确定原因的概念，在老一辈根本没有，根本不意识到说随便这么动动，随便这么弄。但是呢，在谱谱上，它是确定， 就举例子说啊，像这梅花三弄。梅老师啊，梅老师不是他的啊，但是是不是壮就是说哆哆哆瑞瑞咪瑞哆，不是哎哆，它就是个四咪分咪的，四大咪就是一个是确定的咪，一个是不确定的咪，就这么大。但是说中，如果你研究过中国传统美学，就是说从宋代的颜渊到王阳明他们等等，他们这个理论中间，中国艺术、中国诗歌，就有一种似和不似的美学，这就是典型。你从中间渗透了好多似跟不似的，如果你把它都能确定了，那就没有不似的。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想问一下，那个五线谱和简谱，当它和那个主题的简谱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迎合挠，再或者就是撞或者斗等等的时候，那么当上面的指法在做进步或者是有一个具体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按照具体的音来做，还是按照古人的那个指法谱，怎么来具体的有这么一个依据？ 这个五线谱现在是个确实也是个问题。因为实际上五线谱的功能，它只能给你技术确定，人去确定，比如说声音阶也好，其声音阶也好，或者中间有个上半音、降半音，这个五线谱的功能都可以完成。但是只有中国的这个不确定，撞啊、这个挠啊、鸣啊等等，几乎是不能完成。这记不出来呢，有的呢，用的采取的技术法。扔掉了，就记录掉，确定了。杨延留先生呢，他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有个挠，他本音是收，他就写收，画的很多是吧？他慢慢的说，他用这种办法。但是你看了那个说法，好像还是确定的，是不是？所以呢，不确定的那部分，而且那个不确定的那个收，它是这样子，有大有小。所以呢，我建议我的看法就是这部分你就五线谱就记个骨干，记个基础的架子。但是呢，因此呢，你这个旁边这个撞斗挠等等，所以呢，我不主张取消。我主张这个。 好，谢谢。好，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吴老师，是这样的，我也在学习谱形，然后在弹琴的过程中，我有点体会，就刚才老师提到这个音前挠和音后挠的问题，因为谱形是有，我觉得它是有旋律走向的。我在演奏的过程中，弹奏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如果是旋律上行的时候，是可以理解为音前挠；旋律下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多用音后挠？是不是可以这样？ 这个倒我没有仔细的去分辨。反正就是说，当然也有一种是根据习惯的，但是呢，有时候你有违反习惯的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你手都转，从前面转到后面， 比如说《还咒》，到上弦， 因为这个上弦过程还不可以，没什么意思。把这个《还咒》呢，就是开头，三重三分，它是背后。这个恢复不是说我发明的，这更多的是老天爷教的，就告诉你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一拍，一下，一共就三下。至于这五线谱的记呢，前面记了一个这个哈曼姑的，后面就是五三个哈曼，就这个意思。你不明白就是。上面有三个哈曼姑的，那就是一个脑，三下背后一下。 好，谢谢，谢谢，各位。 这个给我们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组合啊，以这个形态作为它的主题，然后通过乐谱、旋律等等。但是我听下来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弹古琴在，因为它确定的东西是不可变。尽管我们刚才后来刚刚讨论到很多确定的东西，确定适合不适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确定东西是不可变，但是可变的东西呢，在传承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强调的什么原汁原味的嘛，老师传承中学过，但这个学过来的东西并不是说就到此为止。所以刚才有同学提出底线嘛，这还不是叫底线，底线就看你自己，我的理解啊，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音乐。其实我自己其实不懂琴，但是很喜欢。我也注意到，就像这种很过程当中的那种手上功夫啊，并不是说把音准搞对了就这个音的高低和它的长短搞对就可以，大量在一个超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老先生呢，他你可以模仿他怎么弹，但是他要他口述的话， 说不出来， 能说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我就想到这么情况，就是原来人家搞那个民间音乐的那个台论，同样一个歌手，民间歌手唱的歌，不同的人去记出来谱都不一样，有的很好听，有的很难听，那就说明什么？记谱的人他没有音乐感。所以这一点就是，所以这个题就是听给你自己，体现在你心里，你怎么去理解，你怎么把它弄得你觉得。注意吴先生刚才有一个词非常重要，就是合适。什么叫合适？这个适在哪里？就是或者我们平时说这人弹蛮像样，样子在哪里？样子在吴先生呢，还是他老吴先生？哪一首曲子我想都会有一个本身有一样子。这个大概是我们所有的对古琴之所以那么热心，大家都在探讨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吴先生除了谈形态问题之外，也谈到很多中国独特的人文的那种习惯及一些美学上，给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对吴先生的精彩演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查些15分钟，到10:30。